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》，作者功夫包子，演播八街李路、毁音绅士、杜潇，后期制作山匪。郭林那天回家之后一夜没睡，坐在床边抽了一夜的烟。黑狗、黑二、乔家、陈玄、黄静、沈军这些人各种利害关系在脑子里来回来去绕了好几圈，一直到天亮了都没动一下。最终他到了队里，还是进了沈军办公室，开口让沈军给他调一批货。比起前几次沈军的勃然大怒，这次沈军态度竟然意外的冷静。他坐在办公桌后面想了一会儿，才抬头看着郭林。 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？ 我知道。 郭林的态度也是格外的低调。最后，沈军在报告上签了字，然后递给郭林。这时候，说什么都是废话了。真出事儿，郭林跟沈军谁都逃不了问责。但是事已至此，要他们真的放弃全盘计划，谁也不会甘心。或许人这辈子，总要做几件事儿，是拼着一个赌字的。沈军这把全压在了郭林的身上，而郭林则全压给了乔家。不过乔家说出的承诺他也确实做到了，黄静拿了散货给黑狗验，果然让黑狗暂时撤销了疑虑。在确定了交易的具体时间和地点之后，乔家主动要求这次交易他去。 上次的事是我没顾好二少爷才搞砸了事情，这次我无论如何也要把事情办漂亮了。 乔家很少主动要求做些什么，这次积极的黑狗都有些意外。他皱起眉： 你跟黑二之前都被警察盯上过，这次还出面不太安全。 那黑狗哥，你打算让谁去？ 我再安排吧。 黑狗不动声色地喝着酒，外头的吵嚷完全没有影响到包间里。他开着电视，懒洋洋地晃了晃头。 你放心，生意做成了不会少你这份工，以后需要你帮忙的地方还很多，你还是别冒险了。 他会这么说，乔家一早也想到了。他跟着坐在旁边看着黑狗喝酒，过了一会儿才开口： 黑狗哥，你是不是不信我？ 你觉得呢？ 黑狗没转头，只是反问了一句，视线还盯着电视。 我有什么理由信你啊？ 因为我跟二少爷的事儿。 乔家，你很聪明。我收的小弟里边，还没有遇到过像你这么聪明的。但是越聪明的人，越难掌握。黑二在你那里吃过亏，我很清楚。今天你还叫我一声黑狗哥，但也不知道这面子你会给我多久。 黑狗哥， 行了，我今天的话说得够多的了，你先出去。 似乎是不太愿意继续谈下去，黑狗摆摆手让乔家出去，但是后者没动。两个人莫名的僵持一会儿，最后乔家拿起桌上的酒瓶倒头灌了一大口，然后一抹嘴： 黑狗哥，我也跟你说句心里话，我乔家十几岁就出来混了，无父无母，天生天养，有个弟弟还在念书，这是谁都知道的事情。这行干不了一辈子，我也不是做大哥的那块料，这些我都明白。我曾经跟自己说，我宁愿死也不会去坐牢，牢里那种日子我过不了，我也放不下我弟。为了讨口饭吃，让我趴在地上装孙子，我眉头都不会皱一下。不说自己多仁义，可这道上的规则我很清楚。我知道黑狗哥的门路比我们看见的宽，外头那些人可能还没琢磨过劲儿来，我看出来了，所以我卯足了劲儿去找林大坤，陪吃陪喝的套了好几天的近乎才拉住了这条线。黑狗哥，我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自己，我就是一门心思想跟着你，混不出个人样，起码能装出个人样吧。 乔家这通话连拍马屁带自我推荐一气呵成。黑狗终于转过头，看着他拎着酒瓶一脸激动的样子，挑了挑眉，然后他示意乔家坐下。 如果真出了岔子，这可是要掉脑袋的。 做这个的没人指望能善终，本来就不是一条可以回头的路，既然选了，也就只能硬着头皮拼到底。 黑狗感觉到乔家的态度很坚持，包间里的灯光打在两个人脸上，彼此都揣测着对方那点小心思。但是最终黑狗也没放下任何承诺，他让乔家先出去，关于这件事他要考虑考虑。这次乔家没再说什么，表了两句忠心就出了包间。而在关上门之前，他看着坐在里头的黑狗一脸寻思的表情，心里清楚这招多少还是奏效了。黑狗这种人疑心的程度绝对已经成病了，或许是因为他自己对人就没有真心实意的时候，想当然也会用这种想法去臆测其他人。越是跟他表忠心发毒誓的，他越是信不过。乔家本来就是半路跟着他的，总共加一起也没多长时间，这期间发生了这么多事，不管乔家这马屁拍得多真诚，黑狗根本不可能信任的。所以刚才那番话搁在一般人那里，大概会对乔家另眼相看，放在黑狗面前却只会让他戒心提得更高。乔家这么积极的要去做交易，肯定有原因，如果他有其他的目的，道理上应该是撺掇他跟黑二去才对，但是到现在为止，他对这件事的主动都有点不正常。 人是不会无缘无故花力气的。 黑狗觉得这里头肯定有什么甜头，不知道。黑狗自己坐在包间里，越想越觉得不对劲儿。 刚刚乔家说自己陪着林大坤吃喝玩乐好几天，但是一直到黑二把林大坤这个人捅到我跟前儿，乔家都没打算跟我提这件事。说不定这小子是打算自己打着我的头衔，在外面单独连上林大坤这条线，只是后来被黑二插了一脚，才不得不把林大坤介绍给我。如果别人不说，乔家会不会跟我开口还真没人知道。乔家说自己没有做大哥的野心，可是一直以来他的表现就不是一个平平庸庸的小角色，别人不敢做的，他连眼睛都不眨。无论是上次动手打郭林，还是之前他扎爆了暴风的车胎，这些事情哪一点像是一个一般小混混做得出来的？ 想通这层关系，黑狗喝了一口酒，眯起眼睛。 要打我黑狗的主意没那么容易。 不出乔家的预料，黑狗憋了两天，最后真正交易那天出人意料的表示自己要亲自去。与其同时，郭林那边也终于有了好消息，陈玄总算有了动静。不出意外，黑狗与黄静做交易的时候他一定会出面搅局，所以郭林安排了耿伟带着一队人提前埋伏在交易的地点，他在现场布控，因为黑狗在他们警队的线人还没查出来到底是谁。郭林的人员调动非常小心，几乎将人员精简到了最少，支援的警力要等他们的通知才会行动。沈军拿了口头批准，关键时刻可以打打擦边球，但是务必要将所有目标任务顺利抓捕，毒品也绝对不能够外流。市面上如果出现了他们警方提供的毒品，就是个天大的笑话。这个严重程度就算没人提醒，他们每个人也都知道。但是往往人算不如天算，认识郭林和乔家计划的再周全，还是没料到黑狗这种人事到临头会给你出什么幺蛾子。他把黑二给带上了，